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不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关博，一个爱看书又爱环保的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行动起来，保护环境，节选，来源于网络。这是一个严肃和沉重的话题，这也是一个严重而紧迫的呼吁。100多年前，恩格斯的警告还响在耳际，100多年中的现实却让我们百分焦急。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征服自然的胜利，破坏性的征服，大自然的报复十分严厉。环境污染，大气污染，草场退化，森林消失，一切的一切都在警告我们，生态在危机。难道我们没听见被污染的江河在身边哭泣？难道我们没看见吗？被破坏的大自然已满目疮痍。突然袭来的沙尘暴无情地抽打着我们的身体，不期而至的酸雨正在腐蚀着我们的笑容和美丽。再不要把大自然当作任意宰割的奴隶，让贪婪的索取随心所欲。也不要把大自然看成是沉默的上帝，它一旦发怒就会带来无尽的悲剧。还是让我们和大自然友好吧，认真地思考环境道德的主题。还是让我们和大自然相爱吧，本来我们人类就是大自然母亲的儿女。如果我们对环保不努力，灾难将会随时降临我们生存的大地，那么世界上最后一滴净水将是人类自己悲哀的一串眼泪。让我们来营造美好的自然环境吧，用心血和汗水把污染的源头冲洗。看，天更蓝了，地更绿了，水更清了，花更艳了。在这美丽的环境里，人心也变得更加美丽。我是关博，家住朝阳区，我承诺这个夏天空调调高一度。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建祥桥的进京方向受到事故影响，车辆排队。蔡国营桥到西直门桥由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他挺好。 哥，给王大林老师加一个菜。 压压惊。 花生吧。 这叫加一个菜。 你可小心点啊，人家体重摔地上啪啦一声就摔碎了。 我是玻璃的是吗？ 我们说这地板。 对对对，我们说这地。 这经理啊不会聊天应该撤职。 确实有这种感觉吧，就是有时候起来以后脚一滑，哎，就坐回去了， 又摔一个，加俩菜了。这回 有这种情况，就那个地啊，就是瓷砖还是什么砖啊，它不那么防滑， 是， 然后再加有点水， 大理石地 鞋那高跟鞋那真是滑的不行。 高跟鞋我没穿过，塑料底儿是有可能。 虽说我是没摔出个好歹来， 嚯，我胆死这儿。 其实摔的并不重，但是我得做出个样 子。这王大磊那在舞台上是表现派的这实力演员。 对，学过那三大体系啊。 对， 得把这个疼劲儿啊，这种 表现出来。 哎，对对对， 这难受劲儿啊，这呀想原谅你们，但又实在不好原谅的那种痛苦啊，我表现出来。 这梅兰芳不太好表现吧？ 点菜，我点个很黑的那个啊，让他们心疼的那个一两样的菜。也让他们知道这地花带来多大的隐患。 多大隐患？点的什么呀？ 炸花生。炸花生就米饭，这个绝对 老北京也不这么吃。 鸡爪 那边还听错，听成鸡爪了。这鸡爪子拌花生， 这是意外收获。 新吃法。 王大磊边玩边吃。 我玩什么你告诉我？ 你鸡爪子刀花生啊。 拿鸡爪刀花生。 拿鸡爪子当那自拍杆了。王大磊说，今儿算我60整寿。 王大磊琢磨，我得给他们建议建议啊，这地不能老这么滑，下回我还来呢。 还是没摔够啊，在哪儿站下来还得在哪儿摔呀、 啊。给人出主意，你铺个地毯行不行啊？ 哎，这是主意。 餐厅里铺地毯，咱又不是高档的餐馆，卖米饭卖煮花生炸花生鸡爪子，这地儿不一定多高大上。 说的也对是吧，小本儿争也不容易，不容易。 我还挺照顾人想法。 我得琢磨呀。那这个 看来人也没 把地敲了，换别的。 不是，干脆 这一碗饭往上是拆房来了。 王大雷给人提了一个建议，又让人家呢天天得收拾这地板。 嗯， 而且呢还得经济实惠又新颖的办法。 什么呢？ 把那菜单啊嵌在地里。 嵌在地里？ 哎， 把地掏一窟窿，然后把菜单放里边， 然后再把砖盖 上。您说那是镇宅买点东西？ 说明白点吧。 就是把菜单啊烤成砖啊铺的地面上，就把字儿烤大点、鱼香肉丝25，这是一块砖。 哦，明白了，明白了。 这刻上字就等于是那意思啊。 王大磊说了，重庆那儿有一个餐馆，我们上回拍电视去了，那儿就这么着，地砖上刻字，这样子又能宣传，还能够免滑， 对，增大这个摩擦阻力。 真事儿，没瞎说，这回没瞎说。 我以前净瞎说了， 怎么刻吧你？ 这就让人现割， 你快点。我就等这活儿， 我上这承包来了。 刷身上快，把自己身边的小包打开了，改锥。 我也不是什么时候学这手艺，菜菜说刻字也不用改锥。 对呀、啊，用刻刀啊，拿石头蘸呢，当当当，拿改锥干嘛呀？ 把砖起下来。 您这迫不及待了。 终于把那餐馆给改了啊，字儿还是小点刻的。 好，那、哎、王老师以前是搞微雕的吧？ 来了，那个食客们都趴地上找， 找花生。 找那丝瓜呀，那丝瓜哪去了？记得有这菜来的呀，哪块啊？ 你脚踩着呢。 他们真不要菜单了。 后来有几位也大方，算了，甭点了，踩啥吃啊？ 我听上采摘的，踩啥吃啥？ 还有几位老板过来看一下我的走位啊？还有几位，拜托啊，挪挪您那脚，对脚，我点个菜。 也有那些人指着王大磊的脚，我就来这猪蹄儿吧。 也有指着王大磊的另外一只脚，说我来个凤爪吧。 回来 哟。大小脚，也有指王大磊腿，我来个，爪子吧。 也有指王大磊脚踝的这个，我来一个 凤爪吧。 还是凤爪。 也有指王大磊那胳膊的，我来个佛手吧。也有指王大磊那胳膊的，我来个爪子吧。 咱就把王大磊刻在这儿吧。 对，合着我 嵌在这个地上吧。 最后烙牌写上王大磊剑， 我是够欠的。 72变，没事儿您就来坐坐吧。 我是李增瑞，三口人一台戏，我们天天唱。 俩家长争车位打架，发现孩子是同班同学之后，言和了，请看现场。 哎呀，